六，阅读课文。 生日。小张结婚已经十年了。如果问小张觉得老婆怎么样，小张会说，老婆的脸长什么样子都忘了。平时，小张和他老婆已经没有太多的话要说，因为十年过去了，该说的话似乎都讲完了，只有争吵是两个人说话的机会。那天又和老婆吵架了，小张心里很不舒服，约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，找一家小饭店，一盘水煮花生，几串烤羊肉，喝完了两瓶啤酒，小张的话多了起来。我真羡慕你啊，兄弟，你老婆对你多好呀。可是我心里苦啊，我真后悔啊。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找了这么个女人。朋友说话了，当初是你追人家吗？怎么现在谈什么后悔了？嫂子就算不错了，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哪一样不是人家干的？不错，他有时候是啰嗦了点，可女人有不啰嗦的吗？你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个花啊什么的，他会对你好的。几天后是小张老婆的生日，小张订了一个花篮，告诉了送花的时间和地点，还用电脑打了一句话：亲爱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会爱你一生一世。最后一句是最爱你的人。小张没有写自己的名字，是想给老婆一个惊喜。老婆生日的那天，小张下班后急忙往家赶，幻想着老婆收到花后的种种表现。可回家一看，他老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。他以为老婆和自己开玩笑，但是等到快要睡觉了，老婆还是什么也没说。小张忍不住了：你今天收到一个花篮没有？什么花篮？谁给我送花篮了？神经病。小张一听气得不得了，夫妻又是一夜没说话。第二天，小张上班时先去了花店，问老板为什么没有送花篮。可是老板说肯定是送了，而且什么样子的女人收的都说得一清二楚。小张一听，没错，是自己老婆收的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呢？小张糊涂了，不上班了，得回去问问老婆怎么回事。小张回到家，掏出钥匙刚要开门，就听老婆在屋里说话：又是送花的吧？我不知道谁让你送花，我也不要，快从我这走开。